心想当，当初干啥就干啥，当初干啥就干啥，当说要有硬功夫，我摸他滚打连劲儿打，当说当表当五号兵，我五号花儿胸前挂，当说要做战斗队，我永远扛枪挂战马，当说帝国主义在磨刀，我时时刻刻准备着打，请听我的话，我听党的话，手拿枪心想当，当初干啥就干啥，请听我的话，我听党的话，手拿枪心想当，当初干啥就干啥。